会在同样的时间同一车厢里发现一个没被五颜六色化妆品俘虏过的马尾辫， 耳机轻轻打拉在耳边，小手在手机里上演浪漫，是突然就笑出了生活是清醒的叹息，泪光闪闪，不是为了我才终身大事，不能开会动员，面对爱情该出手就出手，不要心慈手软，如果你有男朋友怎么办，如果人哪里让你讨厌，到底后是否要改变原有路线，只是假装看不见，你像春水流过了冬天，结束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跳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听到的案，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放空是面部的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四月天仿佛在脑海里眼帘相映，靠近大话聊天，情绪和好鸟一样的笑着，结构推向明天， 突然一天你消失不见，我的心跳冻结在了昨天，说你厌倦了等待想要开始，驶出寂静的海岸， 不意像只是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都是找不到能停靠的岸，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能够再见你一面，我会毫不犹豫说我喜欢你， 一生只是流过了冬天，清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停靠的爱，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把控制面部的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四月天 真的是谢谢你改变，谢谢你路过我的身边，带着我走出冬天，一江春水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却总是找不到能停靠的岸， 脑袋放着你的音乐，嘴巴哼着你爱的歌，能够再见你一面，我会毫不犹豫说我喜欢你，你像春水流过了冬天，惊醒了红色杜鹃，疲惫的心飘了多少年，找不到能停靠的岸，脑袋放着你的影片，嘴巴哼着你爱的歌，把控制面部的表情，像喝醉了幸福的天旋地转， 故事就到这里，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爱过无能为力的年纪，我一定要拥有你，是我最亲爱的你。给你一整首情诗，关于你温暖名字，在每个孑然的深夜为你诵读，思绪真诚而坚固，星辰也为你祝福。一想你梦就已难很多，山川几道雨，在每个雨节的清晨里面失去，明天生动而具体，有且仅有一个你，一念你心就分崩离析，你是我最盛大的飞行。 调整着紧张的情绪。